还拍什么剪啊？ 就是嘛， 还有常言道，靠水擦水，靠山擦山呐、啊。 一声快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呀、啊。 哎，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杨子吧，快走啊！ 马太太， 开的什么鬼节啊？都什么年月了，还跑这个寺院当闲谈？两个头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嘿嘿，我可是看古老怪师傅。 走春镇那个上仙城， 走春镇那个上仙城， 晚上还去月林呐、啊，啊啊啊！ 晚上月林呐， 跑得我那不在呀。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 叫呀、啊啊、叫转金呐、啊啊， 叫转金呐、啊， 总算带来个哎那个姜师傅啊， 嘿呦嘿呦嘿怪呀，姜师傅 把上猪宰牛准备大宴， 上猪宰牛准备大宴。 杨师傅，杨师傅， 哎， 杨师傅， 哎， 乡亲们，这才是我们要拜的佛财神，这才是我们要敬的真三神呐、啊！ 大伯， 老古代。你就不怕生命呐、啊？ 毛骨仔呀、啊，我们祖宗百代哪一辈不是靠着田间长跪、铲前土里、养家糊口啊？ 大 伯，看你们开得这么厉害，没事吧？还是到琼州那边晒晒太阳去吧。 风凉太阳，风凉太阳， 风凉太阳。 老棺材， 哎呦，风梅， 哎呀，风梅呀、啊， 哎，还不快把姜师傅接回家去呀、啊？ 姜师傅， 哦，一个人用枯枝白叶、野毛野草种植木耳香菇、明知草菇的太师傅。还是一位太和神呐、啊！ 太和神， 哟，这山里的妹子还挺水灵的嘛！ 哦，还是一位从东江过来的师傅啊！ 什么？说了半天还是个东江老哦？ 东江老又怎么了？ 东江过来的打工仔。有几个是好东西哦？ 嗯，那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呐、啊嗯。 到时候啊，小母儿毛中城摔不停，还要怪他妹子跑啊。 我娘，你在这抽什么的呐？ 我 还不快跟我死磕去！ 你， 凤妹， 你。 那好也不是个个欢呀，你可千万莫

莫非你们想搬家不成？ 是 是是， 追！ 走！走！走！ 放手！放开！ 江师傅。江师傅， 滚！ 都给我滚！江师傅， 哼！ 江， 娘个头！ 江师傅。 毛主席一身披星，从不曾听天下地久病，一辈子结下这乱丹。还请你随我转回尘埃。 大伯，我跟曹村长有约成行，不能不交信誉啊。 哎呀，江师傅出门在外，四海为家，哪里不是大功在前呢？啊， 是 江师傅，他业主熬有的我扣的啊都有，他业主熬没有的我扣的啊也有啊。江师傅，他曹村长能给的我毛骨仔都给，他曹村长不给的我毛骨仔也给。啊， 真的？你不骗人？ 江师傅，我要是再骗你，我毛骨仔岂不是人养的？江师傅， 江湖中全当是风格一条江湖人，风美好不懂事，我这里给你来陪你情。 你过来发的啥？ 你呀，晚睡觉会串门不？ 我串不串门，关你什么事啊？ 我娘说，一个大公仔长期出门采买，就像威风那个天，葡萄那个土啊！哎，后面，你看，后面，后面。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就在熬能有今天，可全靠我们的毛村长。哦，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毛台班毛村长的肩膀是不可以乱拍的的嘞。 你小子，哎呦！ 妹子们，还有什么呀？ 高兴的事还在后头嘞。 不是我毛台班毛村长牛皮吹破了天啊！只要大家跟着江师傅好好管。我保证不出两年我们靠台熬就要得第三个钻了、台座的台座板凳的板凳今天大家一起喝杯喜庆酒啊好冯梅冯梅爹挂了的东江老怎么样啊？嗯， 爹。 哎，婆娘要有人家江师傅一般也好啊。 毛村长，几岁楼台先得远，到时候啊，你把冯梅嫁给江师傅，不就成了 江师傅妹子？哎呀，冯梅，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冯梅，算了算了，冯梅。冯梅，这群鬼妹子， 村长， 哎呦，江师傅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担心你赶不回来呀， 村长，我们有跟客户定下了好几份合同了， 好啊， 日后啊，只怕供不应求哦， 哎呦，好好休息几天，你快出去一回，人都瘦了一台车完 了，没什么啊，村长。我给你带回一条天宝雄鹰。 哎呦，好，我要真给你准备了一只大野兔呢。 哦，那就多谢村长了。 哎，你我两个，谁是谁呀？啊， 栏目一号。 老陈呐。伯房都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只等开席。哟，这椅子还挺古香古色的嘛！ 哎，这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轻易不露面。先前村里每逢风把喜事，都是由九个压着。子女台班当了村长以后， 自然就该你做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毛村长错的喽。 哎呀，其实谁错不都一样啊？不就是一把破椅子吗？可村里人办事总好讲个规规矩。 毛村长，江师傅，请。 哦，江师傅，请。 还是村长请，村长请。 江师傅，你请。 村长请。 毛村长，今天喝的可是丰收酒，在台下应该就是不错才对呀，是不是啊？ 江师傅， 江师傅，请。 哎呀，江师傅！ 哎，乡亲们，乡亲们， 乡亲们， 乡亲们！乡亲们 出门人。 在酒水里，坐山坐下呀都是情，春阳一片呐、山东暖，大伙的情谊呀我心一听哭声梦一阵，好似那门楣心中紧啊，口袋啊刚刚踩上路，莫非是东南西北分不清。 乡亲们， 乡亲们，江师傅，江师傅，你教我们解决哪些问话？ 你给我们指点在修天寺，靠得好才有今天。 江师傅，这碗酒你一定要喝。 这阵我既然一手平，按照合同。乡亲们一道啊奔教堂，正好毛村山一路成长，一路成 长。 大 师长，啊，村 长，杨师傅，去我们这里喝一碗。 好， 走走走走， 得他如此是亲密，倒叫我暗自呀鬼一身，乡亲们还记千里马，老伯乐何来心不平，何来心不平啊。 哎呀江师傅你太客气了，来来来你坐你坐，江师傅你坐， 不不不，哎你坐你坐， 哎 呀 哎呀哎呀你坐你坐，哎呀哎呀，江师傅干 干， 伯美快拉酒来，哎坐坐坐，哎 我见啊 江师傅，江江。 外来在求打工，谁摆心善？ 面对这样古老热肠旧票，乡老辈好似大牛子对象热泪缠呐、啊。 这怎我日后要不当进山，就不是父母身来， 父母养养，父母养。 村子，干！ 啊，杨师傅，干， 干！ 哈哈哈！哎呀。 哎呀 ，你看我这死屁股，可就偏了这把破椅子哈。 存在，这椅子本该就是你坐的。 哎，杨师傅， 哎呦你！ 呀，我一笑，思念你一笑。 光呀嘛中不光， 啷一个啷个一个啷啷，啷一个啷一个啷啷啷。 年风吹呀门呀门里欢，九九也好歹从那个口上口袋啊总算出这么出口气，我马姑在也到底把名扬呀嘛把名扬， 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浪里浪浪里浪浪里浪里个哟嘿浪里个里个浪里个 我是不缺代表要当选，这选举也不必走过场，我凭师父不要么不看透，这代表村长不当改水当要么叫水当， 让你的让你的浪浪让你的让你的浪浪浪你浪你浪浪你浪浪你浪你的哟嘿浪你的你的浪 家客的庄，在大海上呀，地标把子连呐，老板贸易一块真风很宽呀嘛，真风宽。 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个浪里个浪浪浪，里浪里浪浪里浪浪里，浪里个哟嘿，浪里个里个浪里个浪， 两个头哎。 王正 哎呦， 你在哪？ 我在哪？ 哎，哎呦，叫！ 我在哪？ 哎， 快去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台币选举现金台票。 好嘞。 哎，哦， 村长。开飞开飞开飞开飞喽，毛太白毛村长要我通知大家召开村民大会选举现金台票，开飞喽开飞 浪啊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哎浪里个浪浪里呀浪个里个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哎浪里个浪个里个浪啊，浪里浪浪里浪浪里里个浪浪里浪里个。 毛队长。到哪里去了？到现在还不来？ 都在种子厂听江师傅的科技讲错。 到底是我快比重要，还是他讲错重要？ 他说他事先不晓得了， 他现在不是晓得了？岂有此理！还不快去把他们叫过来！ 毛镇长，可他们已经把台标给选了。 什么？球已经选好了？ 选好了。 这样也好嘛？啊，选举讲错。两不五嘛， 哎呀，如今这年头不学点子科技那是不行的嘞。 毛村长， 我在哪啊？你还不要说哈，今天选你明天选你，个台票懂得还是蛮累的嘞。 毛村长， 可大家的意见非要选蒋师傅不可。 什么？要选蒋师傅？ 还是凤梅带的头呢？ 还是凤梅带的头？ 毛春照。 我转大选代表化为罗衣，凤梅他蒋师傅脱口而出，呼啦啦扎起掌声一片，齐赞赞跟松起手比马舞啊，手比马舞。那蒋师傅他蒋师傅推辞劝阻忙不迭，到了却火上加油更热乎。 哎，他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啊？ 舍人心自古呀个肚皮，我也真假难辨。稀里糊涂稀又糊涂。 村长，他连这里的村民都不是， 可他们硬要选他，你拿他们干半句。 哎，我们是不是到东子闯去一下？ 哼，这可是选代表，也不是讨饭钱。 我却不行，毛村长在这里几十年， 还抵不上他一个大公仔。 你，蒋师傅是个聪明人，我向他不回去，我娘他也不敢去。 那是他的事。 不管他去不去，可大家非要选他，这总不是一件好事情啊。 你少给我自作聪明，搬嘴弄塞。 哎呀村长，我真是，哎呀 真是。选谁不都台北客栈啊？啊，再说我毛姑在这一辈子也不是毛当过台表，毛经过选择， 真是要面子反手吹， 他娘个头！想到当初，为他父亲留个娘，他不听，要选他把代表当，这真是鸟力拉猪皮，下功那个乱功呀，没呀嘛没名堂啊，红梅他。下生就那副脾气，头发热那么嘴巴香，如此癫狂。想这生，我只怕会不听课，这倒是难教人，不会猜想啊。 老太太， 哎呀，叫什么名字？ 毛村长哎！听说你马上就要赴县城那守表彰， 为哪位那个守表彰？ 我娘她叫我带来这盘那大包糖， 为哪位那个大包糖？ 包中还那个太包中，几包带在一碗，小我黑一碗，小我黑送一碗的一碗送，又送你多风光， 为哪位那个多风光？多风光。 光你个头！ 我又错了。 哼！哎， 村长！爹，你回来！ 蒋师傅， 哦，不，蒋太监， 恭喜！ 恭喜 村长，我毛叔都跟你准备了，来，鸡毛带钻一玩笑。 村长，你听我说， 你什么也不要说。 爹，怎么怪蒋师傅？ 动个屁！ 我 下去不？村长，我 杨师傅。多谢你。想请你保重呀，多谢非我愿单选人不同啊，坦荡心一颗存着最幸福， 知道我还没有糊涂， 高国丹本宫第六天设备中之长是无虚席一花虎，早说过你管技术我当家，到头你自谋自花，反为主呀， 谁会管你谁当家，谁负责任谁做主，只要生产大发展，分什么出来分什么苦呀， 小妹你看看这包烟呢、他就是金炮给我求生门，他就是真权强攻把你堵、要不然谁去他赴险，要不然呐、谁晓得我毛村长、不如他打死不服呀、 蒋师傅为兄弟使尽千般苦，你怎能一己之心将人渡，乡亲今生本可嫁，你反倒消极独唱，坏极毒呀，坏极毒。 哼， 听 着，万千委屈我忍受最不堪，将我人格辱，你冒烟的瞧人太小看，你如此何将我这小人物，哼！ 江湖， 哎，江， thank you. 过几层，茅村山突然发作雷霆怒，响彻阵阵吼，自惊醒自惊醒， 夜静人静，心不静，歌山有闻啊，惊涛声， 思来爱相去，唯有走啊漂泊总是 雨大 雨，凤凤妹，哎，凤妹，哎，凤妹，你怎么了？啊，你， 张师傅，你为我们山里人吃苦受累，费心劳神，人都累成这样，可我爹不爱那样待你。 春妹子，这有什么好苦的？哎，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对你太不公平。 哎，凤妹，好凤妹，快莫哭噻。 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哎，也只有这样。哎，凤妹，哎哎，凤妹，凤妹你，凤妹你， 江师傅。你真的就这么走了？ 凤妹，我 江师傅， 劝你走，怕你走，花道里别路更好远，天作有情天不遇，人不留你，山也留， 人不留你哟。 就是朋友，多亏老爹将你拐，才见一片天地心， 才见一片哟，天地心，天地心哟。 妩媚 今生不觉两年真，笑意一腔情，见你我纵然思母亲，思母亲，出门前前行一饱尝，在外炎凉更抗惊，身在异乡风知己， 春风一 孔妹，儿女他 从小顶的娃娃亲，你还真当一回事啊？ 啊，凤妹， 这是我。 都说是东江老怪美子，今天我穷着神就怪他一个美子走。凤妹走。 不不， 凤妹你怎么了？ 这生哥，我爹从小把我拉扯大，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有你爹，只怕迟早都要离开，迟早不如早走。 哎，这生哥，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其实人不犯言，只要等他气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 那我只有自己走。 一个大佛人，连个师傅都留不下。乡亲们都要笑看我的。哎， 凤妹， 再说你的合同还没到期，就是要走也等合同期满了再走，要不乡亲们对你会怎么想怎么看？ 这 要走你走。哎，你反正山里的土妹子你也看不上。 凤妹， 哎呀， 啊，哎，凤妹，哎，凤妹，凤妹，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奶奶？哦，哎呀，凤妹，你当我有真的远走啊？ 一旦婚约。谁报仇？出门打工为挣钱，村中起一步啊，望秋收。凤妹，种植场啊，芝麻把街开开头。加工厂，周孙破土干绸缪，轮手艺水战船高还在后，轮前机山村真好 不进修。 有我天地有我梦，这里有我凤妹，有我乡亲， 今生有以后啊。 然走，我也是深情不成怀鬼酒，就纵然走，我也是魂牵梦绕啊，心泪流啊。